二，属兔和属鼠。叔叔对阿姨说他属兔，阿姨对叔叔说他属鼠。你说说，属兔的叔叔比属鼠的阿姨小几岁？属鼠的阿姨比属兔的叔叔大几岁？